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泛黄的信笺，斑驳的照片，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。残破的书页，低沉的电波，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。斗转星移，嬉笑怒骂，沧桑变幻，光怪陆离，纪实传奇，拨开岁月的迷雾，为您记录真实。 1840年6月，英国舰队抵达广东珠江口外，封锁海口，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。在这场战争背后，隐藏着官场的隐晦、商人的纠结和民众的困惑。虎门硝烟、关闸之战、长江之战、南京条约，一环扣一环。林则徐、琦善、邓廷桢、关天培如何在官场生涯和家国前途之间选择与妥协？纪实传奇特别推出《鸦片战争》，全新视角展现鸦片战争的真实与谎言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经过四天航行，英军舰队驶入了厦门水域，训兵发出了警告，但是英军没有理睬他们，继续向北行驶。 蒲鼎茶、郭富和巴家乘坐的地狱火和号行驶在舰队的最前面。地狱火和号与复仇神号一样，也是莱尔德家族制造的，是开到中国的第二条铁甲船。它比复仇神号略小，排水量510吨，同样配备2位旋转炮。蒲鼎茶、郭富和巴家命令地狱火和号贴近海岸航行，以便仔细观察陌生的海岛，寻找合适的登陆地点和攻击目标。从海图上看，厦门像一个不规则的大烧饼，左半边被人咬去一块，凹进去了，形成了一个天然的避风港。岛上层叠起伏的石山丘陵上长满了水杉、银杏、相思树、佛度竹和竹节蓼。城镇和村庄影影幢幢地藏身其间，成群的白鹭在天空飞翔，不时降落在海滩和湿地上，把又长又尖的喙插入水里，享受着可口的鱼虾大餐。正对着水道，有一道1700多米长的花岗岩军事工程，就像一道坚固的石壁，显而易见，清军做足了充分的防御准备。英国舰队进入厦门水域的消息像风一样传遍全岛，当地兵民不约而同登上山坡眺望海面，铁甲妖船引起了他们的好奇与骚动。闽浙总督严伯涛在金门镇总兵江继云的陪同下登上了虎头山。虎头山与鼓浪屿的龙头山隔海相望，如龙虎把关一样控扼着厦门水道。严伯涛今年50岁，身体微胖，刚剃过的脑壳像青皮葫芦一样干净，额头上的皱纹繁密，从太阳穴弯到脸上，从脸上弯到嘴角，那些个皱纹见证了他的阅历。严伯涛出身于簪缨世家，爷爷严锡琛当过湘黔滇3省巡抚，父亲严简当过豫黔浙闽4省巡抚和直隶总督。严伯涛年少时，有一个算命先生说他有贵人之相，果不其然，严伯涛仕途一路顺风，22岁进士及第，45岁官拜云南巡抚，成为严家第3个当上封疆大吏的人物。那一年，一位募兵 为他家的大宅门书写了一副楹联：一门三市四都府，五部十省八华陵。可见严氏家族的隆盛和煊赫呀。海江战争爆发之后，道光皇帝要严伯涛出任闽浙总督，一上任，严伯涛立即去福建沿海巡查。他敏锐地意识到厦门非比寻常，这是海防的重中之重。严伯涛把民政交给福建巡抚打理，自己全心全意投入到厦门的海防中。厦门到处都是花岗岩，这种石料质地坚硬，最适合搭建炮台。严伯涛动员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，在厦门南面修建了一道高一丈一、厚八尺五、长三里半的石壁。整个石壁用大石条打底，糖水调灰砌缝，每隔五丈五尺设一个炮洞，炮洞上加盖石板，石板上再覆盖泥土，泥土上种植猪笼草和蔷薇。石壁内部安放了152位大炮。严伯涛还在鼓浪屿和鱼仔尾添建了两座炮台，安放了76位大炮，使他们与石壁成犄角之势，一旦有逆夷来犯，形成交叉火网。严伯涛深信这道防御工事是一道铜墙铁壁，孙猴子的金箍棒也打不烂。厦门是福建水师提督衙门所在地，驻有五个水师营。严伯涛又调来了2000陆军官兵，使厦门的总兵力达到5800余人。另外，严伯涛还团练了9200多义勇，把当地15岁以上、42岁以下的男丁全都编入勇营。厦门距离广州大约900里水路，一苇可航。广东大吏经常把移情资报给沿海各省，但严伯涛并不偏听偏信，经常单独派人去广州和澳门刺探敌情。他从福建布政使曾望岩那儿获悉广东大吏用巨资会合，并将此事奏报给道光。没想到道光帝不仅没有回文，还下令沿海各省撤军。这意味着道光非常相信义山。但严伯涛确信战争没有结束，他冒着违旨的风险，以种种理由拖延不办。他要用时间来证明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。现在，英军果然来了。金门镇总兵江继云站在严伯涛身旁，他常年戍守海江，黝黑的脸庞被海风反复吹刮，像硬皮鼓面一样粗粝。江继云身强体壮，敦实厚重，走起路来像石锤凿地一样，度度有声。他生在海江，在水师干了大半辈子，见过各种移船和过境兵船，却头一次看见铁甲船和旋转炮，不由得目瞪口呆。地狱火河号古轮行驶，进退自如，航速远非清军战船可比啊。他一面犹豫，一面用各种仪器测量航道，在浅水处和有暗礁的水面抛下红白两色的浮标。清军的战船都是吃水浅的平底船，从来不用浮标，甚至都不知道这是干嘛用的。严伯涛和江继云不明所以，这到底想干嘛呀？江继云说：严督宪，要不要派人问一问他们到底想干嘛？严伯涛点点头：好，派一个懂彝语的人去彝船打问一下他们有何诉求。不一会儿，一条哨船搭载一名懂彝语的商人朝英国舰队驶去，数千将士和上万百姓悬揣不安地注视着海面。江继云估算着自己的战斗力，福建水师共有大小战船50余条，但有一半跟随水师提督窦振彪在外海巡哨。厦门湾内现有26条战船，其中一半在船坞里大修呢。江继云对严伯涛说道：严督宪，我们的战船皮薄炮小，无力与逆夷在海上对抗啊，得让他们避入鼓浪屿的水师营码头，我们只能用暗炮与敌人战斗。严伯涛没打过海战，心里忐忑， 但嘴巴坚强。石壁炮台坚如磐石，各营各训都有准备，就算你已有十八般武艺，我军将士以逸待劳，足以跟他们抗衡。一个时辰之后，哨船返回来，把英军的照会送到了严伯涛手上。大英帝国与大清国的分歧仍在，签署本照会之公使大臣和水陆提督，依照大英帝国国主之训令特告，除非上年在天津提出的要求全部得到满足，安全得到全面保障，我大英帝国军队有责任采取敌对行动，武力强迫满足我们的要求。但是签署本照会之公使大臣和水陆提督慈悲为怀，不愿让贵军官兵生灵涂炭，特敦促贵水师提督将厦门城及全部炮台交与英军暂时据守，贵军官兵可以携带武器和行李离去，人民可以免于兵患。待所有问题得到解决，大英帝国的要求得到满足之后，再归还中国人掌控。如蒙同意，请在所有炮台悬挂白旗。公使大臣蒲鼎察、水师提督巴加、陆师提督郭富。大战必不可免。严伯涛语气坚定，小小逆夷居然张大其词要我军献城，匹夫汉庶，荒谬之至。来人呐，升旗，命令全体官兵和义勇严阵以待，痛击丑夷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。 管旗在虎头山上升起了红旗，罗号金铎鼓响连天，对面的鼓浪屿和鱼子尾炮台立即用鼓号响应，炮兵们跑步进入石壁和炮台，拔去炮塞儿，填入炮子儿，工兵、藤牌兵、火枪兵相继跑入战斗位置，静候鏖战。义勇们也行动起来了，他们用沙袋封堵城门，向城楼上运送雷石滚木，只有水师营的战船小心翼翼退缩到鼓浪屿的码头内。舰队和岸炮作战必须抢占上风。巴家看了看怀表，又看了看天象和水流，今天的大潮应当在下午一点到来，他有足够的时间排兵布阵。英军的布阵有条不紊，就像准备一场实弹演习。一点整，厦门既没回话，也没有悬挂白旗，潮汐却按时到来了。南风渐起，海潮上涨，巴家和郭富决定分两路作战。他们命令包祖率领勃朗底号、都鲁一号和摩底士底号，外加一支海军陆战队攻击鼓浪屿。巴家亲自率领威里士里号、勃兰汉号战列舰和五条轻型护卫舰轰击厦门石壁。厦门水道响起了霹雳般的爆炸声，一排排炮子凌空而起，红黄绿黑四色斑驳，不一会儿蔚蓝的天空就被战火熏得漫天昏黄。一年多前，包祖曾到厦门投递过致中国宰相书，他了解这一带的水文，可谓轻车熟路。鼓浪屿是一个椭圆形的小岛，与厦门仅隔着一条500多米宽的水道。因为经常有白鹭在空中盘旋，当地人称之为鹭江。鼓浪屿的兵力较弱，包祖指挥三条兵船轰击了一个钟头，就把岛上的炮台全部摧毁了。400多海军陆战队乘山板抢滩登陆，清军迅速瓦解，整个战斗仅用2个小时就结束了。英军上岛之后，把船坞里的清军战船全部烧毁，腾起的黑烟遮云蔽日。但是攻打厦门耗费的力气就比较大了， 威里士里号、勃兰汉号等七条冰船在距离石壁四五百公尺处下锚，一字排开，用侧舷炮轮番轰击。英军敢于与清军近距离对射，是因为清军的炮子炸力极小，除非打到人身上，否则的话不能给英兵以实质性的伤害。七条冰船共有270余位火炮，比清军的岸炮多一倍啊。他们把石壁炸得泥土飞扬，浓烟滚滚。江继云指挥清军奋力应战，花岗岩石壁非常结实，扛得住敌炮的连续轰击。清军藏身于炮洞，就像披了一层厚厚的盔甲。他们训练有素，高呼口令，填炮子儿，点炮捻儿，忙而不乱。一颗颗又黑又重的炮子飞出炮洞，拖着黑烟和笑音射向英舰。英军在水上却占据了上风，打顺风炮，清军在岸上逆风还击，炮口冒出的黑烟积在炮洞内久久不散，炮兵的脸庞被熏得乌黑，一个个都跟从地里冒出的黑脸钟馗似的。偶尔有英舰的炮子儿打入炮洞，把里面的清军炸得血肉狼藉。但江继云坚守不退，集中炮力轰击英夷巨舰。威里士里号和勃兰汉号分别被打中十几炮，但是他们的船板又尖又厚，打之不烂，炸之不翻，轰不破，击不穿。石壁上飞沙走石，火热燎辣，滚滚黑烟蒸腾而起。英军的舰炮虽然火力强大，但在石壁面前却无能为力。除了偶然打入炮洞的几颗炮子之外，不能有效杀伤清军，更不能摧毁。但是石壁的炮洞夹角小，大铁炮又沉又重，无法旋转，只能直击。为了防止炸膛，每打三四炮必须等炮身冷却才能重新装填弹药。英军的战舰炮火密集，打出一排侧舷炮后，船体旋转180度，换用另一侧舷炮连续轰击。炮身在舰船转体时轮番冷却，发炮间隔短，速度快，胜利的天平渐渐向英方倾斜。江继云和炮兵们发现，他们是在同刀枪不入的水上巨怪作战，先是惊讶，进而沮丧，最终是绝望。英军发射了3万多颗炮弹，依然不能打烂花岗岩石壁，但清军的大炮渐渐哑火了，只能零星还击。下午3点，复仇神号、地狱火河号、西索提斯号火轮船拖拽着山板，把步兵分批送到石壁东面。英军抢滩登陆，清军的刀矛攻势挡不住英军的步枪，英军迅速将他们驱散，迂回到石壁的后面。江继云集合了全体工兵和藤牌兵奋力抵抗，连炮兵都拿起刀枪准备肉搏了。但是英军不给清军打贴身近战的机会，用排枪轮番射击，成片的清军应声倒地，他们的脑袋、胸膛、大腿、胳膊被击中，发出一阵阵凄厉的惨叫。一番搏杀之后，清军丧失了抵抗力。江继云没想到啊，英军的炮火竟如此强大和猛烈，更没想到清军抵挡不住敌军。他向海滩望去，头戴圆帽、身穿大红军装的英军编组成队，在军鼓和军号的伴奏下向石壁挺进。周围的炮便和亲兵们全都惶惶不安。巷道里有100多伤兵，被敌炮炸断腿脚或者打伤胳膊，躺在地上呻吟。江继云意识到败局已定，再不撤退，所有便兵都得被人家包了饺子剁成馅儿。身为主将，他必须在战无可胜之时保全便兵的性命。江继云一咬牙，下达了撤退令。葛英训听令，准备撤退。伤员是咱们的亲弟兄， 一个都不许落下。 军法森严，谁下撤退令，谁就得承担罪责。江继云给便兵们留下了活命的机会，便兵们大大松了一口气，像战败的蚂蚁，抬着伤兵，背着枪械，负重而走。江继云身边只剩下七八个亲兵， 你们也撤。 一个亲兵恳求道：“ 江大人，一起撤吧。” 江继云一挥手：“别管我，快撤。”几个亲兵走了，他们五步一回头，十步一回首，像离家的马驹一样回望着主人。江继云手持短刀藤牌，目送全体便兵安然离去，他决定以自杀的方式承担战败的责任。一队疑兵越过叠墙，看见了江继云的顶戴和绣狮补服，辨识出他是清军的大官，迅速包抄过来。江继云青筋暴跳，眼底生烟，一步一步朝后退去，终于退无可退。他与疑兵们只隔着三丈远，相互对峙，连鼻子跟眼睛都看得一清二楚。冲在前面的疑兵好像只有十六七岁，脸上长着密集的粉刺疙瘩，鼻梁和脸上布满了汗珠，像一头急于立功的狼崽子。江继云宁死不当俘虏，他纵身跳下了石壁，踉跄着步子朝海滩跑去。当他跑到一片礁石时，狼崽子朝他开了一枪，打碎了他的藤牌。江继云丢掉藤牌，继续朝前跑，前面是大海，后面是疑兵，走投无路了。英国兵们想抓活的，高喊 Hold up, hands up， 站住，举起手来。江继云听不懂，也不想听懂，一步一步的朝海水走去。英军收起了枪，他们不相信江继云会寻死。海水渐渐没过江继云的膝盖和腰，他停下脚步，回头看了石壁一眼，那是全体厦门军民耗费大量心血和巨额兵费营造的，现在已经落入敌手。江启云自知责无旁贷，他举起刀猛地朝脖梗上就是一拉，一股鲜血喷薄而出，他的喉头发出一声绝叫，撕裂长空，身子像伐倒的树桩一样栽在水里。景象里喷出的血液很快消融在海潮中，把周围的海水染出一片苍黄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北京故事广播，纪实传奇。 严伯涛有抗疑的决心，却没有抗疑的实力，他将如何向朝廷奏报呢？道光皇帝又会作何反应呢？明天的纪实传奇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小琴所著的《鸦片战争》，本书已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满超，录音梦梦，制作人张雅娇。 纸上得来终觉浅，历史中的学问我们慢慢道来。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读史有学问。成王败寇，佯算阴谋，看帝王将相翻云覆雨定乾坤，恩怨情仇功名利禄，